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哈利路亚，基督复活了，他真的复活了，哈利路亚。我们真是应该说哈利路亚，赞美主。圣经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但基督已经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手的果子。因为基督复活了，死被得胜吞灭。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上帝，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在今天我主复活日，我们庆祝耶稣的得胜，并且他的得胜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得胜。耶稣胜过死亡，胜过罪，胜过撒旦，所有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同样胜过死亡，胜过罪，胜过撒旦。我主复活日从一开始并一直是教会最大最快乐的日子。在三天前受难日的时候，整个看起来像耶稣是被打败的，看起来像我们没有盼望了。但是今天我主复活日，我们发现坟墓是空的，耶稣不在里面，因为他已经复活了。耶稣向两位妇女显现，然后向门徒显现，证明他真的是复活了。他们不用害怕，我们也不用害怕。耶稣的死与复活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的核心，也是上帝一直以来的计划。像使徒保罗所说的，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耶稣的死和复活是个2000年前的历史事实，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历史事实，那就是你的圣洗礼。你的洗礼也是个历史事实，并且是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实，因为你受洗的时候，你就与耶稣基督一同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了。今天我们的书信经文说，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这是和合本圣经的中文翻译。新译本和新汉语译本反而翻译成，你们既然与基督一同复活。那这个原文希腊文的字 A 的确可以翻成若，也可以翻成既然，但是新译本、新汉译本在这个地方翻译成既然，一定是圣那个保罗的意思，因为他前面几节在哥罗西书第二章就说，你们既受洗与基督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我们受洗的时候就是与耶稣一同埋葬，一同复活了。接下来呢，耶稣的复活是必须的，他若没有复活的话，我们就没有得救，我们也不会复活。我们每一个人的洗礼也是必须的，我们若没有受洗与基督连接在一起，若没有这样重生的话，我们也就没有得救，我们也不会复活。但是耶稣的确复活了，我们借着洗礼也的确与他一同埋葬，一同复活了。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也一定会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耶稣的复活，我们的洗礼都是必须的，也都是历史事实。 但是这2000年前耶稣的复活还有我们这些人的洗礼对我们来说是好多年前的事，我们这边大概只有几位是最近几年才受洗的。那么这些好久以前的事，耶稣的复活与我们的洗礼，这些跟我们今天的人有什么关系？还是非常有关系的。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不要害怕，耶稣复活了。在我们今天的经文，从马太福音第28章，天使对两位的玛利亚说不要害怕，耶稣自己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他们为什么不要害怕呢？因为耶稣复活了。今天早上上帝也要跟我们每一个人都说不要害怕，因为耶稣复活了。不要害怕，这是非常像上个主日当你们在龙山西路摇着棕树枝走到里面一直不断地听的那句话，西安的民啊，不要惧怕，对，不要惧怕，不要惧怕，不要害怕。为什么呢？那时候上个周日的下一句是什么？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对不对？那么为什么我们的王来了让我们不要惧怕呢？因为他来到耶路撒冷就是为了替我们被钉在那十字架上救赎我们。今天我们又说不要害怕，为什么不要害怕呢？是因为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但是为什么耶稣的复活今天让我们不要害怕呢？因为无论是什么让我们害怕，无论是什么困难什么问题让我们害怕，耶稣的复活还是给我们平安。他的复活给我们保证，天父上帝是与我们同在的，他一定会帮助我们，一定会照着他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来带领我们。或许可以先问，在你今天的生命中是什么让你害怕？我真的不知道你会怎么样回应这个问题，其实连我自己也不太知道我会怎么样回答，我大概要想一点时间才有一个答案。但是我可以提醒我自己，也可以提醒你们，最应该让我们害怕的事情，应该是在属灵魂的领域里面，而不是在属身体的领域里面。意思是说，我们应该最注重的是这个属灵领域的事情，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还有别人跟上帝的关系。我们今天的书信从哥罗西书就这样告诉我们，所以你们既然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要思念最关心上面的事，关于上帝的事。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思念关于上帝上面的事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份，我们是谁，我们每一个人的核心是围绕着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我们如果与上帝和好的话，我们就有最真实的平安，也就能够面对我们生活上所遇到的问题。属灵的事情也是永恒的，是会存到永远的。这一辈子肉体物质的需要是暂时的，这些也不会决定你永恒的情况。所以我们要最关心的是属灵的、属上帝的事情。这方面 我们如果要害怕东西的话，应该是在这方面害怕的，因为这就是最重要的、最核心的，也是永恒的事情。那么当你考虑你跟上帝的关系的时候，你害怕呢？我们若真实地看自己，你如果看你的自己的话，可以说我们都有原因可以害怕。上帝是100%完美的、圣洁的，我们怎么可能跟这样的一位上帝有一个合宜的、一个和好的关系呢？其实从刚才所考虑的，我们要思念上面的，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就可以让我们看出，可以让我们害怕的，我们的罪。我们罪人就是喜欢思念、注重地上的事。我们非常希望我们有健康的身体，有顺利的工作与收入，并有和睦的家庭。那么当然健康的身体、好的工作，当然与家人都相处的好，本身这个都是好的事情，都不是不好的。但是我们的身体总有一天就是会死，总有一天我们会没有办法工作，并且我们去世的时候，我们就是不能把任何金钱跟我们一起带去。那和睦的家庭一定是最不容易谈的。上帝当然希望我们与家人有和睦的关系，但是比如说我们绝不能为了与还没有信主的家人和睦而在信仰上妥协。这妥协对我们也对他们，真的也对他们就是不好。虽然我们坚持有可能会造成冲突。那么我这样说可能听起来好像是一个非常绝对黑白的事情，但是的确是非常不容易分辨什么事情要坚持，什么事情就不需要。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赐给我们智慧。好，若回到基本的观念，天上与地上的事，这也有一点像我们最近在九点钟的查经班所谈到的主导文里面的，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而不是我们的旨意。这样祷告真的是不容易，因为我们罪人就是认为我们的旨意是最好的。那最后天上与地上的事的例子，就是从我们今天的福音书经文而来的。妇女们他们是去坟墓做什么呢？他们就是去要把香料放在耶稣的尸体上。唉，地上的事，真的是地上的事。他们怎么以为耶稣还是死的呢？他不是好几次说他第三日会复活呢？耶稣的话乃是天上的事，妇女们需要被天使所提醒，照他所说的，他已经复活了。那可惜我们跟妇女们一样，常常注重地上的事，过于注重上帝的话，真正的天上的事。所以结论是，因着我们的罪，我们太注重地上的事，不够注重天上的事，所以我们的确有原因可以害怕上帝，害怕我们跟他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害怕这最关键属灵的永恒的天上的事。但是上个礼拜的经文还有今天的经文都非常清楚告诉我们说，不要害怕，不要惧怕。即使你是个太注重地上的事的罪人，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王已经来了，为了代替你死，赦免你的罪，并第三日复活。耶稣这样就胜过死亡，胜过你的罪，你真的不用害怕。那么因为 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也借着我们的洗礼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最有原因可以害怕的东西就是我们的罪，这个最大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因为我们的罪蒙赦免，所以我们就与上帝有个完全和睦和好的关系了。我们有永生，我们不怕我们的罪，我们不怕死亡，我们有永远的保障。接下来呢，因为上帝已经给我们解决这个最大的问题，那么我们还怕什么呢？真的，我们还怕什么呢？其实我们常常还是怕很多东西，对不对？我们怕不健康的身体，我们怕工作不稳定或钱不够用，我们怕跟我们邻居的关系，怕我们跟我们家人的关系。我们世上的日子有的时候的确不容易过了，我们也还是一定要面对甚至要处理很多这些地上的事。上帝也叫我们要当一个好管家，这个都是好的，但是我们不用害怕这些事，因为上帝一定会照顾帮助我们。圣经就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死，又从死里复活了，我们就确定知道主是帮助我们的，他是关心我们的。是的，他如果愿意为你痛苦地死在那十字架上，你就知道他是很关心你的，并且因为他大能地从死里复活了，你就知道他一定有能力可以帮助你。圣经就说，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意思是说，如果上帝爱我们爱到这个地步的话，他肯定会帮助我们在我们每天的挑战，每天的困难。他不一定会给我们解决问题像我们要他给我们解决，但是他如果愿意为我们死复活，他一定会给我们我们一切所真正需要的，我们不用害怕。你今天早上来到教会，有可能就是在害怕一些事情。我们罪人活在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里，也常常被撒旦攻击的我们这些基督徒，就是常常活得很不容易的，因此我们就很容易害怕起来。2000年前的那几位妇女们，她们在坟墓那里也是害怕的，但是天使还有耶稣自己，那我不知道他们是用一个很温柔的或者用一个强烈的方法都对他们说不要害怕，那你也不要害怕，耶稣已经复活了，你很安全了，你的罪已经蒙得赦免了，你也活在他复活大能的手里，不要害怕。阿们。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一念。阿们。